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同佢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你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香港咧而家有一个叫做阿华加沙嘅十号风球咧，正面吹袭啦，据说系非常之犀利嘅，系嘛？咁呢场风暴咧，对于香港嚟讲，可以讲话充满象征意义啊。对上嗰一次咧就系山竹嗰次咧冇呢次咁严重，呢次嘅风暴咧发生喺全球啊，嗰个秩序咧系正在崩溃，同埋咧系处于个十字路口嘅状态。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系访问完呢个英国见完查理斯国王翻嚟之后，似乎状态咧系回勇，咁咧佢最近咧一翻到嚟即刻咧会见呢个泽连斯基，就声称咧就呢、這个俄罗斯咧系纸老虎。同埋咧，佢坚决咧就支持呢个北约国家。一旦如果遇到呢个俄罗斯嘅战机咧，系侵入边境咧，将佢击落。而且咧一反常态，佢话咧佢相信乌克兰有能力咧系可以收复全部嘅失土。只要咧北约系继续提供武器，同埋咧系继续援助。呢个说法咧同佢大半年前所讲。话乌克兰你又冇办法同俄罗斯啊，系嘛系匹配噶啦，你系唔够佢打噶啦，你手上冇牌啊，所以你都系投降啦，都系咧呢个出让呢个领土啦，去求和啦。咁而家佢突然间一句都唔提和约啦，就反而咧就鼓励乌克兰咧话佢有能力去收复呢个失土，同埋咧就北约咧就建一架飞机入嚟可以打架，而且话俄罗斯咧系纸老虎。嗱，呢个咧系一个不寻常嘅转变。咁另外咧，佢喺纽约啊，联合国成立80周年呢个安理会大会咧，佢以美国总统嘅身份咧发表讲话，亦都咧系非常之不客气。首先咧就对住台下成班以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为首嘅好多欧洲嘅国家啊，嗰啲联合国嘅代表就直斥其非。话咧，你哋欧洲啊，各个国家咧正在走向地狱，因为你哋咧系边境大开，容许嗰啲异族啊，嗰啲宗教、风俗、文化习惯同你完全唔同嘅呢啲外国嘅人咧，系涌晒入嚟，系以所谓政治正确嘅为名。嗱，呢番说话咧，好明显咧，系体现翻啱啱被刺杀嘅阿却查理啊，系嗰个咧殉道嘅精神。因为却查理生前咧，短短31岁啊，嘅里边咧，亦都系咧就呢个移民问题呢个伊斯兰扩大化系嘛，就对呢个美国嘅国民咧发出纯纯嘅善友，同埋咧非常之咧有善意嘅警告。咁可能咧系受到咁样样嘅刺激，而且呢几日咧就佢喺亚利桑那州出席啊却查理嘅嗰个丧礼，却查理嘅遗孀咧唔知点解。无端端咧喺度咧悼悼念佢嗰个丈夫嘅时候咧，就话原谅凶手。呢句说话咧明显咧系唔啱嘅。凶手咧杀咗人系杀咗人，就你虽然系嗰个死者嘅遗孀，系不能够咧系叫 forgive 嘅。如果系咁，呢个世界唔需要法律，系嘛？咁啊由呢个希特拉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杀咗咁多犹太人。其中如果有一个犹太人的亲属话原谅希特拉啦，咁系咪唔需要进行纽伦堡大审呢？所以呢 ,Donald Trump 呢即刻醒目，即刻话我唔会原谅嗰啲杀人凶手，我亦唔会喺呢个时候呢话要团结，因为极左势力呢系对美国形成非常严厉嘅挑战。而家呢佢喺联合国嘅安理会大会呢亦都系呢严厉警告。另外就是猛炮咧，就轰击啊呢个联合国。佢话我上任以来，我咧系身为美国总统，系结束咗7场嘅战争。嗱，呢个有冇夸张就唔知啦，系嘛，大大小小啦。佢话每一次战争咧都冇联合国份。联合国你哋80年前啊成立咧，嗰个宗旨咧就系维护世界和平。系咧，当有世界嘅之间嘅战争发生嘅时候咧，你联合国应该调停。你而家联合国去咗边度？言下之意，卢比奥咧亦都咧系帮腔啊！佢话咧，联合国啊呢个咁嘅组织已经腐败，已经冇意义。 佢话 Donald Trump 咧将会啊系对联合国咧系有某啲嘅行动。嗱咩嘅行动咧就唔知。正如我咧咁多年所讲，就联合国呢个机构咧，其实已经系报废，系一个世界上最庞大嘅左交官僚吹水机关，养住一班无谓人喺度饮饮食食，然后咧领高人工。所以咧，美国唔交联合国嘅会费咧。是百分之一百正確的。而家爭啊爭在咧，應該收翻啊紐約曼哈頓出面嗰幅地咧，將成個聯合國個總部趕走。咁啊，當然啦，歐洲啊、英國啊，好多嗰啲自由派嘅言論咧，就好驚。佢話唔應該咁嘅，唔好咁激進，係咪？聯合國都有咁嘅作用，唔好退出。呢個係上一屆拜登嗰陣時嘅講法。只不過咧，我哋睇一齊一啲證據同埋數字咧，就睇到，起碼嗱，你而家。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呢场嘅战争，呢个联合国除咗口头谴责之外，一事无成。另外，俄罗斯乌克兰打得咁激烈，死咗咁多人，你亦未见过联合国秘书长嗰个踪影，系咪？比起咧冷战时期，联合国嘅秘书长咧，你都听过佢个名字，譬如话缅甸嘅前外长尔丹啊，仲有一个叫韩马绍啊，系嘛？联合国的秘书长很多时在冷战局部的战争期间你都会见到他来往交战的国家之间是访问企图游说那个国家的领袖和外交部长是要求停战。现在联合国的秘书长是连普通一间酒家的经理的地位都不如。除了每年开年会是吹一轮口水之外是完全没用的。所以 Donald Trump讲得完全冇错。既然你联合国，你唔好理话里边咧俾俄国同埋中国渗透，利用否决权啊，系否决晒所有呢啲咧，系对于文明世界有利嘅决议之外，你个江萨呢个联合国呢、这个秘书长啊，自从安南之后，而家呢个叫咩啊？加特雷斯定系咩系嘛？你叫噏唔噏得出佢名系嘛？你噏唔出个名啊？即系好似而家香港立法会嗰90个议员啊，有几多个你噏得出名啊？咁而家联合国啊，同埋佢名下好多嘅机构，包括人权理事委员会咧，全部都系好多都系啊，系已经咧系架空晒同埋渗透晒。咁所以今次咧，Donald Trump 啊呢个发炮咧系非常之严厉，可以讲系亦都系划时代嘅一篇演讲啦，系咪啊，白生？ 吴涛生，我都觉得Donald Trump 今次咧如梦初醒。嗱，我哋一直要嚟，我自己特别系认为咧，喺俄乌战争里边咧，同俄罗斯普京嘅谈判咧系浪费时间，同埋根本咧佢喺度咧拖延嘅啫。所以其实而家 Donald Trump 讲嘅俄罗斯系纸老虎，我讲咗三四年噶啦，我话俄罗斯已经咧即系内强中干，根本咧就冇办法再支持一场咧佢同约或者美国嘅战争。普京系虚张声势，而家。普京根本是没有和谈的意图，甚至想对北约的国家有领土的野心。所以 Donald Trump 现在他摆出的姿态是不惜一战还有全力支持乌克兰夺回领土，我觉得他是去回个正轨。不过这个也是 Donald Trump 不嬲的性格，一时一样。所以有些人不喜欢他或者觉得他反口覆舌，但事实上不是。因为这个也是现实政治的情况，很多时候呢他都要即是因应个情况呢是要摆出不同的姿态。不过我相信现在呢他应该知道呢跟普京的谈判是浪费时间的了。至于联合国大会上面的讲话，我觉得呢很值得大家上网或者去找一些即是如果英文听不晒就中文翻译。 非常精彩的。是啊。 好精彩。因为呢他直斥其非，在一个联合国大会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国家的领袖，特别是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可以摆出这样强势的姿态，即是所谓虽千万人不往矣，直情是国王的新衣那个路边的小孩，去指出这个联合国的虚伪，还有根本没有着衫底裤都没有的这个联合国。因为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他停止了那七场的冲突，那我不讲那七场的战争冲突的是什么了。好多人觉得要颁诺贝尔和平奖给他，但其实他说他不重视，他说最重要是很多细路啊或者很多人不要在战乱里面牺牲。但是其实我们看回联合国和这些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些左交机构，当年奥巴马上任不久什么都没有做过，已经颁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给他。究竟是因为他的肤色还是因为他是他的左翼呢？但是 Donald Trump 到现在，无论他这个乌克兰战争里面他最后成不成功啊， 又或者是之前剛才他讲的七场冲突，其实他真的做到事，他真的制止了这些冲突。但是现在即使有国家跟他提名，那些人都说不应该颁给他，又说他就挑起仇恨啊，什么右翼法西斯。所以其实联合国很明显是一个很偏颇的机构。他在一个发言里面呢，他嘲弄联合国，他说联合国什么都没有给过他。他调停乌克兰的战争或者这七场冲突的时候呢，联合国没有打过电话给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资源给他，除了一些强硬的声明之外，根本是什么都没有做到。给了他什么呢？一架上升紧、但是会停了的电梯，吓吓亲他老婆、第二就是一个呢会坏的提示字幕机，不过今次呢他没有坏到。所以他既幽默，亦都呢用一个嘲讽的方式告诉全世界听，联合国这个人根本呢是废的，同埋呢根本一直以来呢都是一个呢不公平同埋有偏颇的机构。所以今次的发言呢，哇，我觉得呢应该再入史册啊，陶生啱唔啱？ 是啊，铿锵有力，字字珠玑、尤其是他列举数字，他不是呢是屈你的。他说呢现在西方很多个国家，包括现在美国，在监狱里面那些刑事罪行，绝大多数就是那些黑人、加勒比海、有色人种、中东穆斯林。他举这个瑞士为例，瑞士一个山明水秀、与世无争的人间天堂，他的监狱里面有 75% 的囚犯都是外来的移民，即是说瑞士本来的白种人，无论是这个法国裔啊，或者是德国裔啊，或者是意大利裔呢，他们500年来是非常之文明的，他们的犯罪率呢也都是非常之低，是接近零。自从呢这些这样的不知边度涌入来啊，这些这样的什么难民啊、非法移民涌入来呢，就永无宁日。这些数字你举出来呢，下面坐在这里这帮欧盟国家的代表呢是没有人够胆驳斥，亦都驳不到。正如啊，嗰啲美國啊、英國啊，嗰啲咁嘅知識分子啊，嗰啲傳媒啊，佢哋唔會面對 Donald Trump 列舉呢啲數字，佢哋咧係避開呢啲數字同埋事實，一味就話人渣法西斯、極右、好恐怖，係嘛？即係嗰啲荷里活明星啊，嚇羅伯迪尼路啊之流啊，我見到佢啊嚇就後邊咧就爭佢前邊，就幾乎想打佢兩錘，就呢班咁嘅廢物咧。讲嚟讲去就是抢占嗰个道德高地，正如联合国已经咧丧失咗佢嘅功能，系嘛？咁你今次咧 ，Donald Trump 直情就指住下边咧嗰啲欧盟国家，你哋而家咧就正在奔向地狱啊，系嘛？嗱，而家我哋睇巴勒斯坦，你而家英国啊，工党啊，嗰个斯坦默嘅政府走去承认佢啊嘛，承认咗啊，跟住巴勒斯坦咪即刻咪你开张单，叫你赔20,000亿嘅英镑咯。呢啲咪捉虫咯，咪头号个白痴咯。咁你赔唔赔啊？系嘛？话你而家话巴勒斯坦有权建国啊嘛？佢系呢个弱小民族啊嘛？系嘛？佢啊应该啊系嘛？系受到国际支持啊嘛？全个世界有150几个国家承认啊嘛？咁唔该你英国找数先。嗱，你一听到找数俾钱咧，你就听到工党政府斯坦默即刻办咗聋耳陈只耳，顾左右而言他啦，系咪？嗱，呢一侧边咧 ，Donald Trump 就坐企喺侧边咧，就骑骑笑啦，系嘛？嗱，呢班咧就左派啊，就左交咧，就系佢而家就坐喺树咧，就已经睇企喺度，你已经睇住水退嘅时候，原来个个都系冇着泳裤嘅，嗰、那个下身赤裸咧系非常之猥琐嘅，系嘛？嗰种丑态系百出嘅，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摆到明就系嚟踩场，咁你又点啊？事实就联合国里面嗰啲官僚咧就系、是。小动作就是俾嗰条自动电梯行到一半咧，行唔到就要佢咧行楼梯，即系呢啲咁嘅卑劣嘅手法咧，系嘛？只要阿 Donald Trump 睇到咧，就得个笑字，系咪？讲到奥巴马咪仲好笑，系自从卻查理被刺之后啊，奥巴马终于第一次露面，系接受咧呢、这个传媒咧系访问，下边都仲个场咧揾咗几百人咧喺度听，咁咧就一问一答。奥巴马当然就话啊，这个却查理呢咁样俾人残杀呢系一场悲剧，系好可怕。我对于佢嘅遗孀同埋家属呢系致以慰问。跟住佢就话啦，不过但系系嘛，佢话却查理啊所讲嘅嘢呢系不容于美国嘅价值观嘅。咁啊 ,I think his ideas were wrong。我认为呢佢嘅理念系错嘅。嗱呢啲下面呢竟然一班白痴跟住鼓掌喎。你个奥巴马咧，就佢冇咗嗰个讲稿咧， 佢讲嘢，你睇翻嗰段片咧，原来一忽一忽噶，系嘛？原来咧系 broken 噶嘛。同埋佢话喂，却查你嘅主张系错。嗱，佢错在边咧？嗱，却查你第一，佢系主张咧系男同女，年轻人大学毕业生最好系结婚，最好系生仔，系要注重个家庭伦理。如果奥巴马认为系错嘅话，佢点解当初娶老婆咧？佢自己点解又娶咗个叫米歇尔啊？系咪个老婆翻嚟又生咗两个女，全家又搬入白宫咧？系嘛？如果系咁啊，你奥巴马咪带头铸成大错，系嘛？咩叫错？系咪啊？佢认为家庭嘅伦理系错嘅，系咪啊？第二呢、這个却查理咧就极力系反对美国嘅中小学啊，系对呢啲未成年嘅细路仔咧，男同女童咧系教唆同埋灌输呢叫性认性别嘅认知。就教佢哋咧，男仔未必系男性，女仔未必系女性，而且咧系引导佢哋咧系做变性手术。啊，你身为男生，你系咪想做女仔？身为女仔，你系咪想做男人？啊，呢个咧，却查理咧系坚决咧系反对，系嘛？咁而且咧就话，任何啊嗰啲医生，如果未经啊瞒住父母同意，喺校方嘅勾结之下，同啲细路仔做变性手术，应该咧系予以刑事起诉。如果呢个理念奥巴马认为又是错的话呢，咁点解佢嗰两个女啊自细连埋克林顿两公婆嗰两个女自细又冇接受过啲变性手术呢？如果却查理咁样讲啊，佢认为是错，系咪？咁系咪即系话继续向未成年嘅中小学啊嘅学生系灌输同埋引导佢哋做变性手术系正确嘅咧？系咪？第三就系咧，却查理当然咧系咪三句不离本行？在任何的辩论里面呢，最尾佢都是循循善诱呢教嗰啲大年轻毕业生呢是信基督教。佢话呢基督教呢会导你哋呢是向善嘅。吓，基督教呢先至是人类文明嗰个最高峰，吓吧，或者是美国嗰立国精神。奥巴马又话错。咁又话错㗎，不即係基督教系邪教呢，吓吧，咁即係话系咪伊斯兰化系啱嘅呢？如果系错嘅话，奥巴马两次做总统宣誓嗰隻啊，嗰隻手係撳住嗰本聖經啊，咁嗰佢係咪撳住一本錯誤嘅書呢？點解佢唔撳可蘭經或者撳本無語錄呢？呢啲呢咁膚淺嘅個回答，竟然喺現場呢有一班嘅盲毛呢喺度鼓掌，先至係得人驚，你知唔知？你身為一個退休總統講啲咁低能嘅說話，冇錯，呢、這個呢 Charlie Kirk 唔係一個呢聖人，你可以話I disagree with some of his ideas. 或者你说 I disagree with most of his points. However, 你可以这样说，你可以说 I disagree. 但他说 I think his ideas were wrong. 他没有说 some of his ideas. 他说 wrong 不是 disagree. 任何你认为不同意的你就说错。喂，你奥巴马是乜嘢 position 啊？系去 make 一个咁嘅 judgement 咧，去 make 一个咁嘅，去做一个咁嘅判断咧？喺英语世界里边咧，嗰啲人际关系啊里边最憎就系你对对方系 judgmental， 系嘛？就话喂，就算系嗰啲小学生啊、中学生啊，我哋都知道啦，点解好多香港嘅家长带住啲香细路仔入到英国嘅学校嗰度读书，个细路仔嗰个会开心好多啊？系咪？因为嗰啲教师唔会话个细路仔一时嗰个功课成绩表现唔好，就即系话你懒，你冇用，系嘛？呢、这个你懒啊，你冇用啊，或者你生得蠢啊，呢啲咧就系 judgement。喺西方社会个学校里面，通常就算有一个小学四年级嘅学生，佢某一科佢追唔到，先生唔会假设佢系蠢或者学历啊系低能或者咧有自闭症。先会问下佢有乜嘢问题，然后喺多方教导之后，发现佢可能真系读书唔够叻，之但系咧佢有过度活跃症，但系咧佢画公仔好叻，同埋佢嗰个咧叫 photographic memory 啊，系好 sharp。咁嗰啲先生同埋教育工作者就会话呢、这个细路咧未必适合喺我哋呢一间boarding school 度读书。或者佢去另一种类型嘅学校更加适合佢。我唔可以假设话。佢咧系数理化啊，呢、这个史地啊，英文啊，科科100分先系好学生，或者呢个细路仔系嗰啲书本啊，同埋咧数字啊 ，numerical 啊，或者系嗰啲 literary 啊，嗰啲文字性嘅嗰啲 学雅学业咧，佢学习方面咧，佢唔系好适应。但系咧，原来佢做劳作好叻，佢做木工好叻，系嘛？同埋呢个佢亦有其他嘅 talent 喺第度，系嘛？佢砌呢个 lego 啊，或者玩呢个扭计式咧，系玩得叻过第二啲。所以呢、这个教育工作者就会话呢、这个细路仔系嘛系佢需要一啲咧系另外嗰啲学校。我甚至咧系会介绍你去，不如咧系读呢啲，去读呢啲，唔会好早早话呢个细路仔系错啊，系懒啊，系落后嘅。咁而家奥巴马身为一个退休总统咧，系竟然喺个台嗰度咧系咁样讲，系嘛？当然啦，佢又话呢个系一个悲剧啊，佢冇去谴责，佢冇去谴责凶手，系嘛？啊，正如咧呢个喺八九六四之后。当呢个中国呢个平定所谓的暴乱，在香港的一些左派那些政党亦都不断被那时在立法会里面的民主派的议员追问，因为他们那时在六四那时登过报纸说呢反对这个屠城，要公审这个邓丽阳。事后过了秒呢，那些民主派问你对六四怎么看，这些左派的议员都即刻逃避，就说、是一场悲剧。啊！佢呢一场悲剧咧，唔系一个 condemnation 嚟嘅，系一个咧好有距离嘅一个陈述嚟嘅。所以奥巴马呢个人咧唔可以话佢话唔止佢，唔可以话佢系蠢啊，而系一个非常之奸诈嘅人，系咪？而家美国今日搞到咁咧，就系、由奥巴马嗰个时候开始。所以 Donald Trump 咧，我相信佢翻到嚟睇晒呢啲咁嘅反应咧，佢个谷住道火啊！系咪？佢而家直情就同你肉搏啊！既然你呢啲咁嘅计善嘅人仲喺度坚持呢啲咁嘅衰嘢咧，不如啊，佢而家系咪就同你搏条老命就系咁啫嘛？系咪啊？原咩量啫？有咩原量啊？原咩量啊？我话呢样嘢个Donald Trump 讲得完全啱喎。如果原量嘅话，犹他州唔需要有死刑啦。你又翻去某啲嘅伊斯兰国家嗰度，阿拉伯嗰度啊？系话杀咗个人，只要个家属原谅个凶手，佢唔使死刑，系嘛？只要赔钱就得啊！你咪行翻嗰种国家落后嘅部落啊，嗰种咁嘅法律咧，系嘛？咁所以啊，当然啊，呢个遗孀咧，当然佢咁讲，亦都系充满情绪，系嘛？喺个悲伤里边咧，呢个佢真诚相信嘅。不过我觉得呢啲系妇人之仁咯，系咪？但系咧就真系博得满堂掌声啦！你睇到咧就系、一个被左交指为极右法西斯的人，他屋企人先至充满咧系宽恕嘅。啊，今次咧，你呢个却查理之死咧，你睇下所谓嘅右翼嗰度啲人系冇任何嘅仇恨嘅。啊，比起嗰次啊呢个所谓佛洛伊德明尼苏达州啊嗰次嘅一个白人嘅警员啊系失手咧系误杀一个黑人嘅罪犯咧，到处就暴动，所以而家咧就不止系 Antifa。另外仲有黑命贵啊，同埋其他嘅呢啲咧暴力嘅左翼嘅团体咧，一定要定性为恐怖组织。咁啊，相信咧而家 Donald Trump 喺呢个联合国大会啊呢一个划时代嘅演讲之后咧，翻到嚟就会即刻做嘢。嗱，佢而家俾咗个令箭啊，俾咗呢个北约，嗱，你哋搞掂啊！嗱，而家我俾胆你，我支持你啊，俾钱啦，系嘛？你要咩武器啊？我全部俾你，系嘛？嗱，而家就系、是。下一步如果是升级核战的话，美国和北约有没有准备，定是你们要准备呢，是要先出手为强。这些呢我和你就不是军事专家，是不是五角大楼那里我们希望呢是有一些呢真正的精英呢有全套的剧本，是不是鲍先 生？讲回奥巴马先，这个人黑人憎或者危险的地方是他根本呢过着是优于白人的高级生活。他摆出嚟嘅左翼姿态，或者为啲有色人种、黑人争取权益咧，全部都系政治筹码嚟嘅。而佢本人根本啊，都俾黑人或者有色人种咧所鄙视，因为佢哋都知道，根本佢出到嚟摆出嘅姿态系口惠而实不至嘅。而事实上，佢自己嘅生活方式咧，同一啲黑人同埋有色人种，你见到佢个打扮系完全唔一样嘅，全部都系西装笔挺啦。唔会着啲任何有民族服装嘅信息或者符号啦，同个老婆呢过住上流社会嘅生活啦，佢个圈子里面大部分都系白人啦，所以其实呢佢嘅言论或者为嗰啲左翼讲嘅说话呢全部系唔值钱嘅。呢个其实喺 美国国内的有色人种是很清楚。咁至于 Donald Trump 今次呢，我觉得当然当头棒喝啦，对于各个领袖来讲，特别是联合国啦。咁所以呢，我觉得佢今次嘅演讲系一个历史性嘅转捩点，亦都系呢，即系联合国呢完全啊变成一个空谈嘅机构呢嘅一个即系历史嘅标记。咁跟住落去呢，我觉得啊北约会识做㗎啦，因为大家已经知道呢普京嘅野心，我哋上两集都讲过波兰嘅备战啦，同埋其他北约国家呢都派住飞机呢去进入波兰境内啊，准备迎接俄罗斯嘅攻击。咁我觉得普京喺咁嘅情况呢，佢就唔敢呢会真係入侵呢个北约任何国家。因为普京一个真係一个欺善怕恶嘅人。你对住呢啲咁嘅强人烂仔呢，你系唔能够示弱嘅。你越强佢就会呢啊会考虑同埋理性会出现。你越弱呢佢就得寸进尺。呢一点呢其实我一直都系咁认为。所以啲人譬如话，诶，点解你会咁样讲啊？你唔想要和平咩？啊，你唔想要谈判咩？你咪好战啊？你想呢个世界死多啲人啊？你想乌克兰人上战场死多啲，你又唔使上，你梗系想打仗啦、啊。嗱、啊，呢咁嘅言论咧，同埋嗰啲批评咧，Donald Trump 同埋 Charlie Kirk 咧，右翼法西斯嘅说话系一模一样，系完全情绪化同埋唔理性嘅。咁而家事实证明咧，嗱、啊、，Donald Trump 已经知道普京嘅目的啦。咁所以嗱、啊，跟住落去，我觉得反而系有机会咧。俄乌战争的和平咧，会有多少曙光？因为止戈为奴，以战止战，先至系呢个好的方法。 因为甚至其实都不用出声啦，系咪？你拉脱维亚，你发现有战机入嚟就应该部署啦。波兰嗰度你一有啊无人机打入嚟，你即刻派翻几架战斗机飞翻入去俄罗斯嗰个领空里边啊嘛，系嘛？你飞翻入去啊嘛。如果他开炮打你，你就即刻全面战争咯，先聊者战。总之呢是永远记住这四个字，先聊者战是永远正确的。包括现在以色列呢雷霆万军之势呢是去铲平加沙，冇得谈的，冇得讲的。这个呢我年半之前一早已经警告了，你是要出手先，是要走去呢是击毙，是杀了人家1500个。啊！呢啲咁嘅無辜嘅音樂會嘅演唱者，你而家美國都係啊，911係咪啊？911你嗰度咧，你又死咗3000多人，跟住咧，你雷霆萬軍咧，你又殺入去呢個伊拉克。喺伊拉克裏邊啊，嚇你除咗搞掂侯賽恩，你殺咗幾多人咧？係嘛？裏邊啊，係嘛？係有數以十萬計啊，唔係軍隊啊。咁嗰啲美國嘅主流媒體啊，20年前有冇報咧？梗係唔報啦。點解唔報啊？因為你哋冇言論自由。因为一个国家在战争时期，所有这些军情和战场上面的资讯由国防部统一发放，你们没有声出 ,ok? 至于联合国那里，至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叫国际人权服务社的组织发表报告，就说呢中国是阻挠很多非政府组织最严重的联合国成员国之一，他控制的很多非政府组织呢已经是渗透了联合国。并且咧系有咧恐吓啊，同埋报复嘅行为，系咪？咁咧就有系统咁利用呢啲咩台湾啊、西藏啊、香港等等嘅名称咧，就提出种种嘅质询，同埋咧系阻挠。啊，呢个报告书咧就指出，啊，单系涉及香港表述啊嘅事件咧，2020年至2024年就有26宗，系嘛？咁咧就另外咧，系古巴啊嗰啲咧，都不断咧系就嗰啲人权问题咧系去阻挠啊。国际人权服务嘅呢个组织嘅中国项目嘅经理吓，佢叫做戴海贤，呢个咧应该系一个奥地利人定系咩？佢话咧，中国政府不希望在联合国出现独立声音，并且极力将啲声音由日内瓦同埋纽约咧系排除，其意图系干预人权规范嘅发展。并削弱联合国机构的独立。这个报告是获得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简称 ICIJ 的这个调查报道是采用。其实这些西方国家的传媒包括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他们很清楚的。他说就以非程序的动议打断非政府组织在凡是人权理事会的发言，并且日内瓦施压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当你而家听到中国猛话，美国应该是依循联合国的机构点点点的时候，即是说中国对于联合国控制已经有把握咯。他这个时候就叫你 系依循红诶呢个红诶、日内瓦咯，系嘛？即系当佢如果中国有一日系控制晒香港嘅明报、信报嘅时候咧，佢都会啊叫教育局啊叫香港嘅中学生啊系订阅明报、信报。而家唔会，仲未就叫只会叫你哋睇文汇大公咁解。同埋当你睇到香港啊特区啊里边一啲议会里边一啲二打六嘅角色，竟然啊～是可以去到联合国幕后移官在度发表讲嘢嘅时候咧，你已经知道呢个机构唔值钱啦，系嘛？即系等于你发现剑桥大学有一个叫傅晓田花园嘅时候，即刻降 grade 嗱，我冇讲错啊，系嘛？我只几个月前已经预测最新嘅《泰晤士报》英国大学嘅排名榜，剑桥牛津已经由第一二位跌到落第四五。第一位已经被伦敦大学的国际这个叫政治经济学院是占据。第二位就是苏格兰的圣安德鲁大学。第三位是 Durham。牛津剑桥因为实行太多的 DEI 左交和见钱眼开的学店的所为，他们的学术成就已经是下跌。这些泰晤士报讲的。是吧，所以你各位听风云谷呢会好多呢、这个世情，好多你哋预先知道，我又讲中啦，所以咧，而家咪 Donald Trump 梗系咪发火咯，留你咪继续闹咯，系嘛？又发西斯啦，系嘛？越闹咧，佢就越早快啲将联合国呢个咁嘅机构扫把赶咗。你话你要搬咗过去啊海南岛啊吓啊博鳌啊三亚嗰度咧，你早日搬唔紧要，搬去香港都得，系嘛？你睇下边个鸡棚有力咯，最好噶啦。如果你即系你有本事，你就同美金脱欧咯，你咪行人民币咯，你好欢迎噶。呢、这个世界你咪行一套人民币交易同埋美金困过，就系咁简单。系用钱就系讲钱就系代表实力，第二就系军事，系咪？ 最实际咧就系特别啊！我讲啊，喺美国嘅中国人，无论佢已经系绿卡或者入咗籍，甚至可能读紧书做紧嘢。如果你既然咁不满 Donald Trump， 咁不满而家成个美国咧，所谓转去右翼，咁唔该你哋翻你哋嘅祖国，你哋嘅祖国咧系好自由博爱，好有人权，好有言论啊，咁跟住咧就好过美国， 好有言论 而且将会取代美国。咁你既然系咁，你点解仲要举家拎埋啲钱喺美国买屋？同埋读书啲仔女，咁你咪翻翻去咯，好简单啫嘛。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如果仲未订阅《风云谷》嘅，欢迎订阅。下一集再见。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家，嗱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哇，你起上嚟一定系嘥钱，因为冇人会去睇。喺殖民地时代啊，呢个英国佬咧系从来冇喺香港扶植过艺术教育。嗰啲咩现代艺术咧，抽象画同啲中国人系两个世界啊，系嘛？啊，周冲咧唔系咁简单嘅，唔系话而家一般人讲咧，哇，净系睇佢后边嗰20年啊，同雪梨啊，大家一齐合作啊，做过几套电视，那个完全唔重要。喺大约4-5年前啊，我同你一个访谈嘅节目，曾经咧你话俾我听。是想约个周冲出来做，但是呢他就推了。他推的原因可能呢是因为他知道有份访问那个叫陶杰。我小人之心想啊，